撳得我頭低。 係啊， 係咪？李芳而家仲有逼梁為娼啊！真係。所有在卡拉 OK 伴唱那些很多都是想賺錢的嘛，自己是都是為了利益啫。唔通仲有姑爺仔類似古天樂咁樣，即係去走去坤佢哋，然後賣佢到落去做呢個咩伴唱咩？根本理律人呢啲就是古惑仔，我話俾你聽。諗住西瓜煨大邊，諗住呢個做硬特， 諗住去做硬嘛。 跟住我就做咩聯交政監啊乜乜啊嗰啲位啦，係咪？從來都係一種咁樣嘅尋租政客，呢種 rent seeking 嘅政客就會累 Q 死林鄭，因為佢哋冇信念。就是當年唐英年競選辦那種的組合了、全部都是利益組合、但這個手段我都是相當之不道德的、胡蘇一句聲都沒有出過、李律人就咦昂昂，陳志思就咦昂昂、你想想你叫走人地裏面的核心的競選辦的人、這下手段已經很噁心了，我覺得、即不是叫陳七那麼簡單， 但是同樣地他笑的效果就是要被建制派看到，喂他的人走，於是呢就係跳船啦，大家一齊爭相跳船啦， 你要人跳船囉， 就係咁囉。 但係做唔做得到呢個效果呢，我覺得係有疑問 啦。 其實 而家呢即係、根據阿蕭生喺佢嘅節目講呢，出席過一個嘅叫做嗰啲嘅演藝呢，當中好多建制派喺度嘅場合呢，就話佢哋都要問阿蕭生究竟你知 唔知大佬 好好笑，好好笑，問阿蕭生喂喂咁你點睇呀， 簡單嘅啫，我胡蘇貞一係得一係唔得。 唔係，佢問阿蕭生，可能想係得到個答案之後就諗另一樣。 唔係，即係佢嘅意思係唔係？ 蕭生就話投葉樓。 唔係佢嘅意思，即係話佢哋都好迷茫啊，好迷茫，究竟而家嘅局面係點樣？即係所以咧，嗱，如果講翻我哋所謂喺策略上面咧，過去雖然有一段喺胡蘇貞同埋林鄭未宣布參選之前咧，咪好多時我哋有兩派嘅意見，一個咧就覺得係胡蘇貞做硬，一個就覺得林鄭做硬啦。而家依啲嘅討論咧已經係唔重要，我自己覺得，即係依啲咁嘅古馬仔嘅嘢唔重要，因為而家進入咗另外一個階段。依、這個階段咧就係我會覺得喺實際上面咧就係話。而家有好多人喺度搞緊我相信民主300+呢喺度討論緊好熱刺究竟提名邊一個。但我自己覺得喺呢個社媒嘅輿論當中呢，無論你睇到呢個立場新聞所做過嗰個 live 嘅 polling， 同埋呢個黃之鋒喺佢嗰個Facebook post 呢，佢亦都係講唔應該要提名 胡蘇。 咁然後跟住呢好多佢嘅 fans 呢粉絲呢就即係從來未試過咁踴躍地去反對佢嘅。 全部都係 啦。全部都係啦。好啦，咁我覺得首先民意係非常清晰。我再次強調一點，呢、這個民主300+嗰個嘅選委個票唔係屬於你哋嘅。 是属于向佢哋选民交代 的，是属于选民的。选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到今次那个投票的 pattern， 是我根本不识你的。我投那个名单，譬如有30个名单。 ABC。 我是不识你的。 是因为 ABC。 是的，因为 ABC。因为我希望 create 到一个叫做策略性投票。所以很多的所谓支持白票的完全全军覆没。今次的信息非常清晰。你哋根本呢個票唔係你，即係嗰個選票唔係屬於你個人嘅，你係代表緊香港人去投出呢票，所以民意係必須要尊重。 同埋佢哋投之前，無論你幾交都，你都要問一下香港人究竟想點咯。 係啦，究竟想點？嗱，依個有兩個方法去問啦。第一，我頭先講咗一個叫 social listening 啦，咁而家好多好依個立場可能或者係眾新聞喺度做緊依一類咁嘅嘢，咁嘅 survey 啦，大家要參考啦。第二，當然好似戴耀廷做緊嗰樣嘢啦，咁我亦都相信戴耀廷做緊嗰個咧，到出嚟咧都應該以而家目前嘅氣勢咧，都係胡鬚噶啦。咁所以大家要尊重翻呢啲所謂民意授權啊，嗱，依個係民主裡面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即係你要聽翻民意。咁唔係再係一種嘅所謂嘅道德嘅光環啊，嚟去或者係你嘅信念啊，大佬，即係呢一樣嘢係好重要嘅，就係、是、你要知道你所揸嗰票係代表 咩？我覺得有時我都好難理解佢哋嘅邏輯咯，即係又係咁樣，即係喺而家呢個情況，就將個矛頭指向攻擊呢個曾俊華。 嗱，譬如社民連都係咁咯，我睇到佢即係羅列曾俊華嘅罪行啦、 哦，四大罪行啊， 係啊，即係我即係好難明白佢哋嘅邏輯啊，其實。 咁點解你唔羅列阿林鄭嗰個罪行？ 係啊， 即係你兩個一比，我諗嗰個嘅 list 會大啲啦， 亦都係一個所謂嘅即係是非公道嘅問題啦、嗯。即係如果你覺得當前喺香港嘅政局裏邊最重要係咪要阻止林鄭月娥當選先？我覺得呢個係比起你揾一個。支持23条不立法，又能够守出831框架、嗯，又可以成功当选的人，你话俾我听系边个啦？ 哇！咁 如果冇嘅话，系咪揾一个最能够有机会阻止林郑当选嘅先？咁你话林郑系咪同胡苏冇分别呢？我话得话，即系我觉得唔系，两个人系有分别， 有分别、嗯， 因为胡苏背后系冇一班西环，冇董建华、陈佐洱呢班咁嘅政治。嘅叫做寄生蟲啊，可以咁講，係真係嘅。二十年嚟寄生喺呢個香港嘅特區政治裏邊嘅人，或者咩人咧？大佬，我僆仔出嚟從政已經見到陳佐洱嘅名字，而家又再見翻佢支持林鄭，係、嗯、嘛？我1994年嗰陣時候，我記得唔知95年、嗯，董建華就做行政局成員，第一次見佢係嗰陣時 候， 頂你嗰陣時候我都白曬頭，佢都白曬頭啦，已經係頂係仲係。董建华，喂大佬，仲系由一啲咁样嘅契弟去主宰紧香港嘅未来，你接唔接受得到啊？ 仲系阿梁爱诗出嚟 讲，系啊！如果你接受得到，你咪叫人唔好提名呢个曾俊华，怼冧佢，然后数佢十大罪状，话俾你听，点止四大啊？二十大都有，你要数嘅话， 唔系咁你如果佢咁嘅逻辑咧，只可以揾一个政治素人咯，四啱啱满40岁。白即系完全冇从过政嘅，咁佢一定冇罪行噶啦。 有胡官咯， 啊胡官咯， 系啊，但不过唔好俾人影到佢，可能买龙虎炮啊咁样。 咁但系佢赢唔到噶嘛，吓、啊，即系你将个票投俾佢，佢赢唔到。即系我哋喺度讲翻政嗰、那个政治现实之余咧，就系话头先阿世良所讲，我哋喺呢个节目里面咧已经多次重复，啲人咧成日都强调选到边个都一样。 梗係唔一樣啦！呢、這個制 度啊，個制度咧根本咧選邊個上去都係聽阿爺話噶啦。嗱，我哋話就算有啲嘅大嘅問題，佢會聽阿爺話，但係喺個執行嘅過程，佢都係有差別噶嘛。好啦，第一、第二，仲有一啲小問題，就是、包括咩咧？就係、是、所謂嘅真係施政啦。施政嗰度咧有好多嘅政策係需要一啲叻人。去做嗰個 system analysis， 就但係點樣唔好即係推出去嘅時候唔好水流流咁樣。喂，呢、這個就係嗰個嘅特首，究竟邊個上到去，有乜嘢人幫佢手，呢、這個咪差別咯。嗱、啊，我哋睇到，如果係胡蘇貞同林鄭，你睇到嗰個班子嘅係邊咩班子啦？你應該可以。 我覺得可以咁講，如果林鄭上台嘅話，起碼現任政府一半留任。 呢個就肯定，唔係即 係佢一定唔會留低吳克儉，一定唔會留低阿 Lance。點解咧？因為佢哋覺得佢廢，唔係因為覺得佢左。有黃錦星又唔係 Lance 嘅，撈亂咗成日都係因為覺得佢廢。喺佢眼中根本睇唔起佢哋，唔係因為佢左，但係佢一定會留低陳茂波呢啲咁嘅人。咁你揀咯，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嗱，你唔信你問下林鄭啊，嗱，敢唔敢公開講我唔會起用陳茂波啦？你夠僵啦！你睇下敢唔敢講、肯定唔敢講，直至到咩呢？直至到胡蘇同佢民望拉開咗20%啦，佢就好似唐英年當年咁啦，個真我就會出翻嚟啦，就話你呃人啦，係嘛？但係一日佢唔見棺材，係唔會流眼淚嘅。 所以咧係有分別嘅， 當然有分別啦。即係我覺得頂住即係唔俾阿 Carrie Lam 呢個就肯定噶啦。咁但係我喺度諗。如果胡官咁，我當胡官佢講嗰啲政綱都好似即係比較真係再近啲民主派嗰啲嘅咁樣，佢有冇辦法？即係譬如話，喂，如果真係哇，原來可以做到一個形勢就個舉亂噏啊，民主300%就咚倒票俾阿胡官，跟住大媽手會唔會西瓜靠賴 B 位點樣？跟住都懟埋俾阿胡官咧？即係咪還是係有冇一個辦法令到人相信胡官係有機會當選？ 嗱，我覺得兩個問題。第一，當然胡官今日佢可以講嘅寬鬆嘅程度，會比林鄭同阿曾俊華 啦都 個空間大。 嗯， 但係大家實際啲，當胡官有朝一日做咗特首之後，佢哋三個人做嘅嘢，四個人做嘅嘢，其實都係一樣嘅。真係嘅，你明唔明啊？所以嗰個亦都係一個 false hope 嚟嘅啫，我覺得係。 即係佢講到話。哇！唔要831重啟政改嗰啲，佢都係做唔到啦。 梗係做唔到，因為個權喺北京嗰度嘛。 重重啟政改， 嗱呢個咧， 呢個係個政治現實，我覺得你可以話爭取，有啲人佢嘅掣肘冇咁大，佢可以講多啲，講得出位啲，個分別就係咁啫，我覺得。係 呢個咧，我 講嘅層面啊， 我覺得你睇到咧，成個我哋都係喺度講緊政治現實啦。政治現實係咩咧？所謂嘅八三一，大家點解唔需要喺呢個時候糾纏呢？我自己覺得就係當。其实你看到个政治咧，系不时会变噶。你睇你几个月前看唔睇到六八九 会落台啊？ 会落台 啊？系啊！ 你睇唔到啊嘛？ 你买陈启宗 啊？你睇你睇唔睇到三百二十民主三百 plus 系可以攞到咁嘅成绩啊？你睇唔到啊嘛？所以咧，政治系 睇唔睇到港独突然间消失晒？ 系咯， 话几好气势嗰阵时，大佬我哋日日都俾人嚼。 啊！而家黄台仰又话要搞复和啦，即系同民主派。 系咩？ 系啊！佢话要大家分工。咁就話舉例就係話喺個光譜當中，佢哋就負責香港人身份認同嗰方面。喂，老實咁講，我唔你代表唔到我真係呢方面。 點解要 即係你點解你我將你依份交俾你咧？因為點解咧？佢哋嗰種嘅所謂嘅蝗蟲論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咧，真係不能代表。 同埋你當我殺父仇人咁樣，我點解而家又要同你揸手咧？ 啊， 係嘛？我哋係最大惡極， 係咯， 係嘛？民主運動出賣香港人三十年就係我哋，咁咪攞咪攞數咯。 咁嗱呢不過呢個都唔係我唔係我主想 講，做社區服務添啊！而家 係啊， 鄭松泰話。 不過我想回應你就話係啊，事實上你睇唔睇到呢種嘅狀況出現咧？你睇唔到嘛？但係連黃台仰都話想呢個所謂嘅同民主派可以大家傾翻偈嘅話咧，嗱。政治就是這般流動的現實，所以咧，我話八三一框架呢一樣嘢，點解唔需要而家呢個時候去需要大家去糾去堅持話，喂，你一定要八三一咧，你要堅持唔要放低佢，要重啟政改，用新全新嘅框架。喂，我覺得其實呢個時候到就到噶啦，因為點解啊？你睇到。如果只要整個的選舉委員會繼續這樣發展下去第四即是四五年之後呢 他寧願直選 我寧願直選啊 如果我是共產黨我寧願直選、 啊、我都控制不到了已經 是啊他現在已經控制不到其實已經半失控院、啊、怎會 DQ 梁振英 是啊 他 DQ 梁振英就是他不夠票給他嘛其實 這個就是政治現實 假梁振英上去 咯政治現實 兩個月都不夠又踢爆了現在 這個政治現實包括個制度已經是開始香港人不是再好像以前這樣就是說、哎、這不關我事的 香港人的 message 很清楚就是告訴共產黨聽你要換人也要換路線 是的 這個就是很 clear 的 message、而換路線的話呢就要找一個真係代表到香港利益同你bargain嘅人，其實就唔係你嘅走狗，其實就咁簡單噶嘛。 咁到時你如果有咁嘅氣氛，呢、這個薯片都講明啦，亦都呢個黃光亞，唔係呢個好似黃光亞都講啦，就要如實將香港市民嘅意見反映上去啊嘛。佢需要找一個咁嘅人啊嘛，係嘛？即係我覺得大家點解我話政治現實是流動嘅意思，就係話。大家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呢就一啲而家我哋只需要睇就係话林鄭月娥係绝对不能成为我哋嘅选择嚟嘅。呢个係唯一一个我 覺得。係呀即係你面对现实有时个政治现实係好残酷我觉得。但係你任何人去思考呢啲问题嗰啲你都要諗下究竟我哋有边啲可以 achievable 嘅目标係可以做得到。而呢啲目标你要坚持当个特首换咗人之后係希望可以通过同佢嘅关系。是可以逐步去改變的這個是只是一個開始、你不可能在他競選裏面要他承諾推翻八三一這個是不現實的我覺得、你說這樣我先給票你這個絕對不現實、當然你可以放言高論沒所謂的但如果你說去到是一個代表香港集體的利益的時候三百 plus 不要變成三百七真的的 是啊仲有啊，你唔好用嗰個界別利益嚟去高，即係將佢擺咗喺一個叫做我支唔支持你依一樣嘢，即係等於你話如果係話社福界咁樣、啊，你要贊成咩？ 取消不過撥款， 係啊，諸如此類。喂，你依個作為一個條件，就係我投唔投票俾你嘅時候，我覺得喂，你同於嗰啲蛇齋餅種有咩分別呢即係同嗰啲所謂嘅親建制嘅民建聯搞嘅。蛇齋餅種有咩分別？ 但我覺得佢哋係有少少蛇龜嘅，點解呢我覺得就係當佢哋選擇同入去做政治交易嗰陣時咧，過去一段時間咧，包括係2010年嗰次嘅政改咧，其實係令到好多泛民嘅人咧，對於做政治交易呢樣嘢咧，係好恐懼，好恐懼，因為之後出現呢個票債票償運動， 突然間咧激進民主派去追擊同路人，曾經是同路人的人，然後咧風起雲湧。你只要諗眯埋眼諗翻過去五年，在泛民陣營發生的事咧，你就會明白點解佢哋會有呢種恐懼。不過我覺得正正就因為喺一個咁嘅關頭裏邊咧，你更加要企出嚟。泛民上一次談判不是因為他們談判失，即不是說做錯deal，而是他們沒有解說，前和後都沒有解說，所以我就說你一定要今次呢，如果你說最終是決定，譬如民主黨或者公民黨是提名胡蘇的話，就算民意贊成都好，你都有個說法，你要清清楚楚將那個論據講出來，之後也都 based on 你對市民的 promise去 follow，去跟胡蘇貞的政府去談判，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處理的手法的問題，rather than一個原則的問題。 對， 如果原則的問題就真的大家射下海了，總之沒有23條不立法，沒有831推翻什麼這些就射下海了。 如果不要說那麼盡，譬如用社福界的例子，他們可能都會堅持全民退保樣，但是如果胡蘇都應承唔到全民退保嘅，我當佢應承唔到啦。咁嘅時候，咁佢哋又可以點樣咧？ 嗱，坦白講，我覺得呢個就係你喺個 prioritize。一樣高教界就話要增加教師學位，增加多啲嘅中學人手。每一個界別總有自己嘅爭取嘅嘢。但如果你 as a whole 去睇成個政府嘅話，你睇緊一個係咪一個 good governance 嘅政府嘅話？你才會令到你將來要爭取的事有機會達成，如果那個不是一個 good governance 政府，他就會用很多語言藝術去走數的，其實這個就是梁振英的做事方式， 應承你都沒用的， 他應承你都沒用的，他一樣有的，他現在就說就反口咯，我沒有說全民那兩個字，我說退保而已，這麼撲街都有的，你想想真係賤人見得多，真係做特首做到咁撲街嘅都有嘅喎。其實 佢所有政策已經係基本上落實咗。 係啊， 落實咗 呢下先好笑，我覺得。跟住仲有梁振英話香港人歷史會還佢個公道，即係我覺得，即係你唔好話即係人賤真係冇底線，我覺得真係。 佢真係佢係精神有問題 嘅，唔係，我覺得唔係精神有問題，而係我覺得佢哋根本上。是那種不需要，那種是一種 roofness 的態度來的，我覺得我耍你是怎樣，你吹得我帳啊，我亂 Q 他麼又怎樣，你吹得我帳啊，我覺得就是這樣的，其實即所以我就說你要找一個人，如果他背後知道有民意授權，我講過幾個原因的，其實第一，如果香港你反省過去這幾年最大的問題，我覺得有幾樣東西，第一西環治港，第二就是一班二打六不知道哪裡來的政客入了去做局長，全部都是應酬自己有 政治酬用， 第三政治酬用就是將那些機管局、醫管局、大嶼山發展委員會所有控制香港最重要資源金融發展局等等，這些安插一些不夠質素的自己人入去，由高靜芝去安排，這個就是三大政治積弊。如果你要夾身，你不要說那些什麼全民退保住，如果你不夾了這三大積弊的話，你什麼 Q 東西政策你都多餘，我覺得，因為都是那班賤人在那裡嘛， 所以我說呢，今次呢始終我們說這個小圈子選舉呢是一個，你如果剛才說的那種的叫做希望 提，即是你要個層次要跳高一 點， 跳高一點，因為你不是一個普選，你不是一個真普選的時候呢，你用政策來去作為選擇一個的 government 呢，我覺得是誤置的，現在是一個事實上是一個政治角力，就是說呢，首先一件事好像剛才所說的，你如果用政策主張，且我現在答應你有什麼所謂， 因為選立法會，我 覺得有什麼所謂，但是喂，現在這一個情況就是我們看到，就是剛才世良所說的，我們要處理的問題都不是這些政策， 是政治問題， 是政治問題先， 梁振英的問題都是政治問題，其實他政策綱領呢，你說他是不是很大的錯誤呢，他執行不到是另外一回事，但他的綱領呢其實不是有很大的錯誤，那些東西其實都是大家想做的很多東西，但他的問題，他造成的社會嚴重分化呢，是個管治手法，那種的用人和那種的政治酬庸嘛，而是令到整個施政質素倒退，而好人不願意入政府做事，無論你的綱領多好都好，都是執行不到的，所以你要推翻，其實推翻這件事，而林鄭正正就是不肯跟他劃清界線， 是更加以他的继承者来自居的时候，所以一定要打沉他，就是这样的原因的、啊、如果不是过去那三大积弊，包括西环治港、用人为亲、用人为废，这些全部是改变不到的。 嗯、 那么我给回689，起码我知道他占到去哪嘛，就同伟光。是不是即是你知道你太熟了，我哋同佢边句嘢讲大话，边句嘢一出嚟讲，佢笑唔笑就知道佢一干笑就知道佢讲大话。即是你明唔明啊？即是大家好似老朋友咁， 即系唔使重新又要学过一个新嘅一套语言。 而家最惊咧，林郑嗰种咧，又知道500万楼下咧，佢又有审批 权。系啦， 跟住又而家又多一笔数，又多一笔数系300万咯。 系啊，顾问地土地勘察定唔知乜 嘢？土地勘察费有300万，哇，全部都系500万楼下嘅、嗯。你睇到呢条友就系识得玩程序。咁呢啲人先至最恐怖啊！ 佢咩咧？佢有幾隻棋涉咗喺泛民嗰度嘅，譬如羅志光啊嗰啲咧，所以佢係有橋嘅，即係佢會搞到泛民會分化嘅。其實，六八九就冇啊嘛，冇人冇物。六八九自己一打電話去俾陶謹申都死啦！你揾馮偉光佢仲死得幾前重啦，即刻吸佢電話添。咁所以即係一個有能力嘅衰人，同一個淨係衰人係唔同嘅。所以我話，如果你睇唔通呢個係一個政治角力，今次啊，唔係一個政策嘅選舉，唔係政策性嘅選舉，我覺得，而一個政治角力嘅選舉。嗱 ，even 立法會選舉，啲人都係錯嘅，其實唔係一個政策性嘅選舉嚟嘅，因為議員本身係冇 advocate 創設政策嘅權力嘅，佢只係行使佢嘅 veto power。所以我成日都話嘅。立法會選舉是揀一個信得過的人，不是揀一個政策綱領寫得很漂亮的人，這個是浪費的，其實因為沒有一個人李慧瓊做不到，其實羅建熙都做不到，或者羅冠聰都做不到的，其實無論他講到自己的政策綱領是多麼好都好，所以你揀一個信得過的人嘛，所以 他幫你守門， 對了，守龍門而已嘛，其實特首選舉都是一樣，你是揀一個人真的做事是主流的方式的，我不要你偏鋒，其實就是這麼簡單。主流就是说你用一个正常的公务员的系统、你用一个正常的人去安排入去，由下而上地去找一些法定机构的人，不是由上而下，不知道在哪里，你看警察监警会，只要那些人你一看他 profile、你想想连那个小明上广州那条人、都 appoint 到他入去做什么大学的、不知道哪间大学的最近 appoint 咗入去嘅，小明上广州嗰个李家人 ， 李家人啊，系啊，哇！你一睇到作呕啦，系嘛？你睇到嗰啲何君尧啊，你同学啊，陈万奇啊嗰啲， 咪仲有嗰个咩？ 做岭南，你都做唔到啦，岭南校董系嘛？ 咩平等咩委员会啊？ 啊 咩平等嗰、那个？ 陈章明啊， 啊陈章明 边度爆出嚟啊？ 大佬喺你咪岭南嗰度啦，系咪啊？ 整国力咯，帮人哋收下郑文渊6000蚊。做論文導師，喂大佬呢啲咁嘅 integrity 嘅人，係可以坐喺平機會嗰度。你諗下以前嗰啲人係呢個胡紅玉啊等等呢啲咁嘅 caliber 嘅人，係咪？而家就係呢啲咁嘅陳章明嘅。 但你都冇辦法㗎，因為 李家人醫生係 喂， 佢大想打爆佢。 除咗阿六八九自己本人任人為親之外咧，你試下如果第一日突然間我收到個電話，梁振英特首咧想委任你落去，我即刻吸佢線啦。你明白我講咩？即係其實兩樣嘢都係嘅。而家有乜嘢正派嘅人物係會肯俾你梁振英委任佢入去？ 好啦，我話俾你聽，梁振英係會喺呢半年時間裏邊繼續瘋狂咁樣篤曬梁粉， 篤曬都梁粉啊！ 你奶媽可唔可以將呢樣嘢 stop 啊？嗱，我話俾你聽，一定唔會。原因就因為佢都係要靠嗰個陣營嘅支持。好啦，跟住你到你上場嗰陣時候，你可唔可以洗牌再玩過？系咪？記者問佢，佢話我都係用人為財，廢話。我覺得呢句嘢係咪？你有冇能力去洗牌再玩過？羅范招芬、李國章係咪一樣坐喺行政會議啊？最多你咪加翻夏嘉莉落去，就係講完啦。但係嗰棚梁粉繼續坐喺度，咁邊一個人管理緊香港？呢、這個就係個 difference， 我覺得。如果你睇唔通個局嘅話，你話覺得係呢個應承唔到831呢個正撲街嚟嘅，唔可以提名佢。Fine。你只會面對一個更 worse 的香港，到時到後要交代其實是這些人，是不是有機會去改變的時候，當然你說盡了力做不到，大家沒人怪你，是不是？但最終如果你說喂，屌力都未盡過，繼續在這裡數這個胡蘇貞十大罪狀的話，是你是很 high， 你覺得自己道德很高尚，我覺得，但香港如果 miss 了這個機會的話，要捱林鄭是十年了， 十年了，是啊， 加埋梁振英係15年啊 ，total 十年之後我哋都拜拜啦，真係。我諗你白頭髮都冇埋啦，甩埋添， 前面有啲毛， 到時你嗰條辮可能喺前邊。 不過我又要加翻句喎，嗱，今日呢一日係幾號啊？2017年1月24日，我講嘅。如果將來胡蘇貞做咗特首之後，然後跟住咧，肯定咧佢嘅民望 currency 咧亦都會消耗嘅。然後跟住咧，到時咧有一啲嚇帶住呢個道德光環，咧、欸、我哋嗰陣時咪話咯，就唔應該選佢啊！嗱，你睇到啊，而家佢咪咩咯咁樣？嗱，我肯定依啲情況係一定會出現，因為如果佢做咗特首之後咧，佢嘅民望 currency 係一定會消耗。有一日咧，一定會去有好，因為點解咧？越係咧啲，即係佢要做管治嗰個人咧，佢越係出招咧，你就越係可以批評佢嘅。 咪當然啦，就算就咪好簡單。 因為林鄭冇做嘛，我想講嘅就話，你係因為冇可能會有一個另外一個 situation 出嚟啊嘛。因為如果係胡蘇貞贏咗嘅時候，就唔係林鄭做嘛。咁所以其實你係永遠唔會知道，如果另一個叫林鄭上咗台之後，佢可能仲更加差。 嗯， 所以我話。今日我講清楚，就算將來依一個嘅胡蘇貞出現依個可能民望嗰個嘅下跌，有一啲嘅情況，我都唔同意嘅。我仍然唔會改變我今日。 同埋或者佢做翻梁振英做嘅嘢，梗係嚼佢啦。 啊， 都係一樣嘅，我覺得其實，亦都唔會話因為當日撐過佢，而就佢所做任何嘅嘢都要撐。亦都係最終亦都係睇佢做嘅嘢係咪企喺香港利益嗰度。我覺得其實呢個係最簡單嘅標準嚟。 係啦。 梁振英所做的事就不是站在香港利益那裡，他是站在一個令到香港是比大陸更不如的。其實你想想以前上一屆政府出國訪問是去見什麼人，是參加什麼國際性的會議、World Economic Forum 可以是跟哪些人在台上講說話。今天我們跟在中國代表團的後面、他去紐約、他去美國訪問是見紐約市長、你不要講話去白宮見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嘅級數都見唔到啊！呢條廢柴，係咪？呢個就係矮化緊香港人，呢個係絕對係違背香港嘅利益，亦都違背中國嘅利益。如果中國嘅政策係要咁樣矮化香港，你一定要反對。我安排我自己外訪行程嗰陣時候，我點解要咁樣去矮化香港先？係咪？所以我就話呢個就係以往港英年代係唔會咁樣矮化香港，英國啊。是不會這樣矮化香港的，如果不是香港怎會在這麼多國際組織有自己獨立的身份呢、而不是屬於英國代表團的一部分呢？是我們是 WTO 的創辦的成員來的、是關貿總協定的創辦的成員來的、是香港人在國際的高度，大家只看到梁振英在內政上的失敗、你看不看到他在外面的失敗、香港是成為笑片來的，其實是、香港的特首在國際是笑片來的、你看到現在的輿論對 Carrie Lam 的看法絕對是反映他們將他視為梁振英，我告訴你、真的，如果不是次子門這件事是不會這樣擦出國際的，我覺得真的就是已經被視為是梁振英來的、如果不是的話，跟著他就會視為什麼呢？如果 Carrie Lam 當選，這個也是共產黨的走狗、所以我就說換人要換政策，就是這樣的原因、如果不是這個跟著來的國際關係裡面，如果美國是以跟中國貿易戰為他的國策的時候、你弄一個共產黨的走狗來做香港特首，在我國際層面、香港的大鑊，我覺得、這件事香港的大鑊。所以這個不是說你對哪個人有沒有感情的問題，而是最終究竟在這個政治角力裡面，可不可以將一條由董建華1996年延續到現在的路線、由香港人集體 say no， 我覺得、是 no 呢班人，話俾你聽，扯把啦你哋，爛 Q 開啦，唔好再喺度揾食啦。 啊， 其實就係咁嘅啫。 咁都係講翻嗰句就係咩咧？我哋過去所做嘅所有嘅嘢，或者叫公民運動咧，其實係睇出成績嘅，即係千祈唔好俾嗰啲嘅叫做咩失敗論啊，俾大家覺得冇用。而家香港嘅政治現實係變緊， 其實如果按照佢哋嘅邏輯咧，呼吸都冇用嘅。 係啊， 因為人最終都會死嘅嘛。咁、你點解起身要呼吸呢？ 係啊，但係實際上係有用啊嘛。你睇到今屆嘅特首已經睇到啦。頭先啊，我哋所講嘅 DQ 689，絕對係因為成個形勢係令到啊呢、這個中央政府冇辦法 去再控制到那個，即係全面控制到那個嘅所謂嘅選舉。最少我哋話有三 group 人。嗱，而家咧無論嗰個咧，如果阿爺唔係依個中央政府，即使係屬意啊呢、這個啊曾俊華都好啦，我話當佢係屬於曾俊華都好啦。其實今日咁嘅局面咧，你都可以咁樣 interpret 嘅，就係話點解嗰個港澳中共港澳系統要喺依個時候做咁多嘢咧？其實佢亦都係希望令到咧呢一班嘅選委咧係可以盡早咧。是鎖住他 們， 令到他們轉是困難。這個呢也都是令到，如果我當阿習近平是屬意是曾俊華呢，也都是這個是一個合理的一種的權謀策略來的，是令到習近平到最後希望逼他都掰，沒辦法要掰埋Carrie Lam 那裡的。所以他們那個行為呢是有那個權謀考慮在這裡的，就是說啲人話：，如果係習近平屬於習近平，屬於啊呢個曾俊華，佢一定做硬啦咁樣。係嘅，如果根據以前嚟講咧，係所謂嘅中共權鬥咧，冇白熱化得咁緊要嘅時候，嗱，依個係我其中嘅假設，就話真係啦，中共權鬥好白熱化啦，有兩股勢力啦。咁而家你都睇到嘅，都係用咁嘅角度解釋，就話中共港澳系統要用咁嘅方式，希望影響個賽果，逼習近平。能到最後只可以將佢嗰啲嘅冇辦法啦，都係林鄭啦咁樣。所以其實咧有機會係咁嘅。睇下一，即使習近平屬意曾俊華都好，佢希望可以逼到習近平，到最後係冇辦法埋咗去阿林鄭月娥。另外一樣嘢嘅可能性就係、習近平到最後係買贏嗰個嘅意思係咩咧？咁喂，兩個我都真係可以接受到喎。咁你而家咧依個嘅林鄭月娥嘅民望咧，如果越係咁樣下跌落去嘅時候咧，咁就令到 上一屆咯， 就令到習近平買贏嗰個。 嗱，佢兩個接受到㗎，上一屆 係啊， 但係唐英年就俾阿689搞到個民望暴跌啊嘛。咁佢當然唐英年亦都因為佢嘅競選辦就係一個咁嘅烏合之眾啦。 嗯， 咪就好似而家林鄭咁咯，所以就冇辦法應付危機咯。 嗯， 小事又會化大咯。 嗯， 其實林鄭一模一樣，所以我就佢行緊嗰條路同唐英年係一模一樣嘅。 嗯， 咁所以最終咪佢咪拔咗阿689咯。 嗯， 所以我覺得今屆都一樣嘅啫。其實兩個都可以接受，不過咧下邊嗰啲友就係咁打毒針， 嗯， 就拍啊。其實又等於當年689用負面宣傳對付，不過公開嘅。 嗯， 今次就暗針，所以嗰、那個。吹風會咧，其實就暗針嚟。如果唔係，又仲有幾雲嘅。但係金雲咁樣爆咗之後，可能就停一停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共產黨我都講過啦，佢一個選拔嘅制度，佢等你哋自己打一大輪之後，佢先拔啊嘛。咁而家就港澳工委好、中聯辦好、國務院港澳工作小組好咧，就一路咧就幫林鄭做勢。做勢做到咧，就係咧佢都係眾望所歸嘅。咁希望習近平拔嗰下咧。 就拔佢啊嘛， 就咁簡單啫嘛， 係咯，所以係可以解釋得到。係 啦，咁而胡蘇點解俾人表面上覺得佢個勢好弱咧？就因為佢競選班底又俾人刮走，跟住嗰啲有頭有面嘅選委又話：，唉，我哋鄉議局又會幫阿林鄭攞幾多票啊，乜乜乜啊咁樣。但你要記住，呢個咁嘅組合係一個純利益嘅組合。第一，第二，佢哋同林鄭係冇任連政治盟友都唔係，係利益交換。所以 once 到個總設計師。的心意有少少改變，所以我就話馬鵝的講法就很準確嘅。其實呢個係呢個大紅燈籠高高掛裏邊嘅點燈的制度嚟。當阿員外咧今晚點邊個燈都未定嗰時候，下邊嗰啲家奴咧就喺度做勢啦，幫呢個四姨太，呢個幫五姨太，嗰個就幫六姨太喺度做勢啦。而家就係咁樣。咁所以我就話你話香港人係咪淨係食薯片咧，食花生咧？我覺得又唔係。香港人都可以做勢。係揀一個習近平會拔。但是香港人又可以接受得到的人帮他做事。现在就是在做紧的了，我觉得已经。香港人就今次就聪明过上一次。就没有这样被梁振英困的情况，也都没有被这个 Carrie Lam 困。现在问题就是各个角力，就是究竟共干做事成功，一定是民意做事成功。 对了。 个角力就是这 种。没错。所以呢就是大家市民呢其实的参与呢就亦都是，如果你真的觉得應該咧係提名呢個曾俊華嘅時候咧，咁你哋就要喺 呢啲咁嘅所謂嘅 social media 平台啦，戴耀廷嗰啲平台要投票啦， 或者啲 social media 裏面搞嘅 平台啦，係啦。跟住咩咧？我覺得如果曾俊華開放佢嘅競選工程咧，其實最好，即係好似2008年奧巴馬競選咁，即係徵集啲人幫佢設計 slogan 啊。去參與佢競選工程，甚至係眾籌啊！我覺得咁樣令到市民 on the campaign 啊，係最終唔係靠負面宣傳打敗 Carrie Lam， 係靠戰術，係靠競選嘅技術，去打敗 Carrie Lam。我覺得呢個係最好。689係行之歪道，用僭建，用呢啲劉夢紅呢啲咁嘅人，用小桃園去打敗阿唐英年，呢個係不道德，我覺得。但係如果係一個競爭嘅層面裏邊打敗佢咧？到時如果有民意撐住嘅特首，起碼有幾年啊？我覺得，起碼佢嘅任內嘅上半期啊，佢嘅 currency 未用完之前咧，西環隻手都唔敢插入去。你只要喺呢個階段佈局擺好自己啲人坐埋位 ，get rid of 梁振英系統嘅人。咁你跟住就算你嘅民望弱咗都好啦，個政府都唔會淪入去共幹手上控制。呢個先至係最關鍵。即係話你擺咗咩人做律政司？你擺咩人做財政司？你可唔可以邀請翻黃仁龍出嚟做律政司？係咪唔可以再俾呢個袁國強呢個咁嘅人繼續坐落去？唔可以再俾陳茂波？其實呢兩個先至係最關鍵。然後反而吳克儉嗰啲點邊個做嗰啲要走㗎啦，根本係係嘛？因為嗰個人就係任何人都會以趕走吳克儉嚟提高自己民望㗎嘛。 正職 係啊，第一樣正職工程， 而家 第二樣就拋走埋阿 Lance。 嗱，而家已經有種講法啦，即係話咧，呢、這個咁啊，吳克儉咧，將個 TSA 又搬翻出嚟。 哦，林鄭個政綱裏邊就準備取消 TSA 啦。 係為咗準備林鄭咧。係啦，而家佢陷入一個危機，咁咧又將呢件事擺出嚟咧，一沖淡佢危機。第一，第二俾佢 DQ， 俾位佢上啊。 係啦， 嗱，所以呢啲係冇用嘅，呢啲 DQ 啊。黄锦星啊 ，DQ 啊， 吴克儉 呢啲冇用嘅，其实最关键系律政司、财政司，系呢两个位嘅啫。我推测林郑做嘅位，两个位都唔会换人。呢两个位都唔会换人。胡苏做嘅位，两个位就会换人。 哇！你袁国强唔换，真系死得啦，绝对系。 系啊，呢个系一个 对死得， 即系一个好关键嘅角色嚟嘅。因为有啲嘢佢嘅法律意见，佢话翻俾北京听，咁样做唔得。北京是不會夾硬去的，但如果你有一個契弟的話，你就會出謀獻策，話俾北京聽可以點樣轉窿轉啊！呢、這個就是林鄭月娥的角色啦。你看到故宮已經係啦嘛， 故宮已經係啦，佢係呢個人啦， 佢係佢就係一個咁嘅人啦。就係話老細話佢唔會按照個法律原則、政治道德去話俾老細聽唔可以咁做。 仲有啊，你睇到佢喺個閉 門點樣去做到， 幫佢做到佢。 仲有你睇到喺個閉門嗰度所講嘅嘢咧。同呢二十幾個老總講嘅嘢咧，其實反映出佢兩樣嘢。第一，佢真係咧覺得中央陰點呢件事唔係一個問題嚟嘅， 係咪 啊？係陰點我啊嘛，所以唔係佢覺得唔係一個問題嚟嘅。 捨我其誰？ 啊！第二，佢用呢個方式嚟去放毒針，嗱，佢會做呢啲咁嘅嘢。所以咧，你睇淨係西九加埋呢一個咁嘅放毒針呢啲咁嘢咧，你已經睇到林鄭做嘢嗰種不擇手段。 嗱，你睇到胡蘇蘇花，其實佢真係冇公開或者暗地裏去懟啊邊個林鄭嘅。Even 689，你諗下，其實佢冇真係冇懟過佢嘅。佢最多都係路啤佢，都係俾人 踢出嚟。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 同埋佢路啤佢嗰下都係好偶然，都 係啱啱影到嗰個 鏡頭，係啊，即係見到佢唔知喊定係喺扮喊啊， 碌到街辛苦嗰下啊， 扮喊嗰陣時佢咁樣路啤佢， 都好難頂 嘅。佢都覺得哇，狂暴搞啲咁嘅嘢。 但係你即係佢唔會話，即係講到咁即係。用一種政治嘅攻擊嘅手法， 唔係你武術，佢就冇用翻啊呢個胡蘇貞所講嘅武術之道。而家就等冇，唔係佢而家就等你喺度猛咁攻擊佢咯，打佢，佢就根本咧基本啊只係閃就得啦，咁就贏噶啦成件事。 其實我覺得佢都佢唔使閃添啊，佢舉個頭埋嚟俾你打添啊，係咪？即係佢有你越做最好砌埋個黑材料 啊。 我覺得如果係嘅話，就真係 perfect 啦，真係 啊， 又午夜空靈，又空啲選委。又閉門放毒，仲要砌埋個黑材料，係咪？呢四樣嘢做曬嘅話咧，我覺得林鄭就必敗。 嗱咁講，嗱佢又必敗啦，就係阿細良所講。我覺得就算佢贏咗，我頭先所講啊， 我會估計有些人會即刻咁嘅反應就話：，哇！你啲民意撐啊，呢個胡蘇貞，你隨時害咗佢喎。因為點解啊？因為咁中央政府可能會就係唔中意一個民望咁高嘅政府。嗱，有啲人咁講嘅， 我覺得唔會。 有啲人咁講， 我覺得唔會 啊。咁但我會咁講，就係頭先我哋一開始都講咗啦。如果真係咁發生，即係話胡蘇貞喺好高民望嘅情況之下，而呢個 Kerry 咧喺好低民望嘅情況之下，呢個 Kerry 贏咗， 不可管治 咁我哋都贏咗㗎，其實都係贏咗，因為點 我哋嚟 就係正正係可以反映出呢個制度嘅荒謬性咯。 對我哋做 media 嘅人嚟講係好事添，因為有一個新嘅689喺度咧，我哋嘅上市就指日可待， 個節目可以繼續做落去啦。 突破十萬大關就指日可待啦，真係，即係星期二嘅節目接近十萬嘅觀眾咧，就指日可待啦。咁我哋都希望，如果從我哋私利角度嚟講。但我哋唔係咁嘅人， 我哋 我哋絕對 寧願節目冇得做就算。 我哋寧願民望太高，大家唔聽我哋節目啦，我哋就轉做廣播啊。 你講 A B 啊嘛，系列啊嘛 ，Audio Vision 嗰啲，我唔好玩 Hi-Fi 嘅喎，Fi-Fi 嘅 ，Fi-Fi 嘅。 咁所以就我哋寧願就節目執埋佢啦，都要希望香港係即係起碼你見到佢有少少曙光嗰陣時咧。你都要即係勇敢去行嗰條路。當然有好多人會有很多猶豫啊，即係我覺得特別係政治呢樣嘢係大家都會覺得會整污糟自己嘅。但我覺得如果你唔落場踢波咧，你永遠咧都係做一個講波佬啦。咁咧就好冇癮嘅，我覺得其實。即係好多人咧就永遠都唔賭波嘅，其實。就淨係睇波都 OK 嘅，我覺得。但是你話如果係淨係即係你一個職業嘅球員咧，你唔落場踢波咧係有問題嘅，我覺得。你選位嗰陣時候其實你已經係職業球員嚟嘅，所以唔係話絕對嘅，我覺得即係你要去到絕對純潔、絕對個道德水平係要絕對最高，佢將來唔可以犯錯，唔可以做一啲衰嘢。 這個不是，這亦不是 冇一個人。如果咁樣係叫做點比真實更美好嗰陣時咧？那些人就很恐怖，你想想梁振英五年前他的形象就是這樣，就是什麼都答應你，一本簿、一支筆、一張凳，是不是就會聽你的， 現在你就想真的找個接凳劈下去了， 就是你被人出賣過你的付出的信任和感情這樣欺騙的話，當然令到很多人很擔心胡蘇會不會是另外一個這樣的情況，但我經常覺得這個女敗女戰等於大家年輕時代追女仔一樣，或者呢個同男仔拍拖都一樣嘅，邊個冇俾自己拍拖嘅人出賣過咧？係咪總會有啩？我諗。但如果你話嗰啲，當然恭喜你啦！由初戀十幾歲，然後到結婚，跟住白頭到老就好少啦。其實，但你總會有經過呢啲咁嘅背叛啊、出賣啊呢啲咁嘅嘢。咁你個人咪成熟啲咯，下一次咪會知道自己揾過咩人咯。其實就係咁嘅啫嘛。政治上都一樣，我覺得 一樣啦。 系啊，你经历 冇可能系揾一个 perfect 嘅人，又跟住你觉得哇好正啊，基本上呢个机会系好少 啊。有嘅，我觉得只存在 A V 里边。 Audio 咩 ？Audio visual 啊， 系啦，即系嗰啲 HiFi 里 HiFi 哦， 嗰啲即系蔡琴嗰啲音乐啊，嗰啲人声啊，嗰啲炒豆声啊，嗰啲就唔系好现实嘅，我觉得其实。咁所以你宁愿生活喺一个 virtual reality 嘅世界。咁你咪完成咗你一個好純潔嘅道德形象咯，但你永遠都唔喺一個現實世界裏面去改變個現實，就係咁啦。咁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見到阿 Lens 好似好肚餓咁啊， 過曬鐘啦， 佢咗佢嗰排好耐啦，其實 因為佢擔心我哋成日話 DQ 呢個黃錦星。好啦，就呢個下個禮拜係咪過年啊？ 哦，係啊，係啊，係啊， 年初二星期二啊，年初幾啊？年初四好似定年初三啊？ 星期六係年初一啊，好似。 星期六年初一，咁即系 三四 四咯，初四咯， 初四啊， 初四。 如果星期咦，即系三十一号啊，即系三十一号 ，fourth day of 系啊，初四啊， 初四， 初四。 咁我哋启唔启示啊？初四， 你话咯， 你话， 你哋冇外游咪照开咯， 啊， 系咯， 好啊， 开埋鱼虾蟹得添。不过将鱼虾蟹改咗做嗰粒色，改咗做嗰四条友。 喂，有啊， 胡佬就系啊，胡官咪得咯。 唔系啊，好似话而家 鸡就可以系啊我啦。金钱胡佬鸡啊嘛。 啊， 鱼虾蟹 金钱又系咩啦？ 金钱就胡须啦，系咯。 我唔记得早前话民主派、民主党定系啊公民党有一个咁嘅 games 做咗出嚟，好似话 佢嗰個好似飛行棋好低 B 嘅，飛行棋 係啊，因為你知魚蝦蟹咧，即係如果聽眾嚟玩就好，做裝一定贏嘅，係真嘅。如果你過年開到咧，魚蝦蟹咧做裝一定贏嘅。 我老豆嗰陣時咪贏曬我嗰啲利是錢咯。 一定嘅，因為最越多人參與嘅話，裝就越贏得多嘅。其實， 咦？咁而家大陸咪做緊裝咯？ 我哋越多人参与， 我哋越多人参与，佢咪做预言。 我哋咪而家喺呢边。 哎呀， 好啦，初四再见啦。 OK， 拜拜， 拜拜， 拜拜。 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